这让雷蒙很难过的。不管这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反正脸上表现出来的就是那样的。 脸上的伤还不严重吗？我毁容了。秦锦城，我毁容了。以后再也不是第一美男了。 眼眸里闪过的晦暗就让人动容了。秦锦城蹲下身与坐在地上的男人平视。 你很在意这个？ 你不在意吗？ 雷蒙扬起脸看着他，这男人还是这么帅，灯光下的五官更迷人了。可是他变丑了，这以后可能都配不上他了。雷蒙那一瞬间的低落是真实的，眼睛里的难过那么鲜明，那么真切，让人心疼。 你是男人吗？ 秦锦城这个问题让雷蒙愣了一下，旋即便笑了。 当然是，你要不要验一下？ 他的手搭在裤腰上，大有要是他不信他就脱给他看的意思。秦锦城的手扣住了他的手腕。 既然是男人就不应该在意这张脸，疤痕对男人来说那是勋章，你明白吗？ 疤痕对男人来说是勋章吗？他真的这么认为吗？对他来说也是吗？雷蒙的眼睛微颤。 秦锦城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以后可不准嫌我丑啊。 我又不是你媳妇儿，我嫌弃不着你。滚去洗澡。 秦锦城离开房间的时候好像听到雷蒙说了什么，他没听清楚，回过头的时候只是对上雷蒙的笑脸，也不知道他是乐个什么劲儿。被人抢劫了还破了相，这又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。但是他并不知道雷蒙说的那句话是 谁知道呢，万一你就是我媳妇儿呢？ 雷蒙觉得自己真够无聊的，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不忘记调戏一把秦锦城。不过这算不得调戏吧，最多是试探一下他。虽然什么也没有试探出来，但是他还是很开心的。秦锦城离开后，雷蒙就撑着床沿站起来。他并没有秦锦城看到的那么好，他后背的伤还没有好透，这一场雨下去伤口恐怕又烂了。雷蒙站在洗手间的门口脱掉长裤，小腿上的伤口早就结了疤，这淋了雨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有点痒。背上的伤比较严重，之前的纱布都还没有拆。雷蒙把自己脱光站在浴缸里，正打算坐下去，秦锦城从外面推门进来了。 我想起来你后背还有伤，别坐浴缸里，淋浴。 话还没有说完，便看到转过来的雷蒙。这什么都没有穿的男人，身材匀称而修长，肌肤白净，那个地方居然是粉色的。秦锦城目光扫了一圈，落回雷蒙脸上的时候，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秦总看够了吗？对我的身材可还满意？ 洗好出来。 秦锦城迅捷地转身关门，逃也似的离开了浴室。 哎，秦锦城，不带你这样的，你白看也就算了，看完以后连句评价都没有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 这就不是人了？难道评价了就是了？雷少是智障，雷少脑子有坑。秦锦城一边在脑子里骂了好几遍，那翻涌的情绪才逐渐地冷静下来。以前不是没跟男人一起洗过澡，可秦锦城啊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失态过。为什么雷蒙会是不一样的呀？肯定是因为他皮肤太白的关系，或者是他这个人嘴太贱，总说些有的没的，才会让他多想。秦锦城很不想承认这一点，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让他明白雷蒙对他的影响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这今天要是换个男人， 不管是萧炎还是刘琴或者是别的，他肯定不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，也肯定不会心烦意乱的。秦锦城走向酒柜，拿过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。微眯的眸色不知道看向何处了。最近这火气太重了，这是不是该找个女人了？雷猛洗好澡出来，下身裹着浴巾，上身光着，身上的纱布已经被他拆掉了。原本白皙的皮肤经过热水的冲刷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，香气满满的。他边擦头发边往秦锦城的方向走过去。 秦锦城，帮我个忙，我背后的伤口好像又裂开了，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又流血了。 秦锦城眸色深暗，一杯酒不足以让他醉，但足以让他变得失去耐心。 转过去。 啊？哦。 秦锦城低沉的嗓音有些暗哑，性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。雷蒙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，老实的背过身。伤口并没有再流血，不过也没有结疤，可能是被水泡过的缘故，现在所有的皮肉外翻，这不处理好恐怕是会被烂掉的。秦锦城抬步往楼上走。 上来。 雷蒙哑然，抬头看向上楼的男人，背影挺阔，越看越顺眼，只是为什么他感觉这男人的话突然变少了呢？雷蒙没多想，也没想着要找件衣服穿上，就那样跟在秦锦城的身后上了楼了。其实他也没有那什么奔的习惯，主要是他衣服都湿透了，也没个干的可以穿。这上楼的时候呢，秦锦城已经是拿着药箱等在卧室，见到雷猛进来示意他在沙发上坐好。 先处理你脸上的伤。 伤口不算深，但也不浅，虽然没有再往下流血，不过呢还是有血水啊渗出表面的肌肤。 怎么弄的？ 就抢劫的拿了把刀，我没躲开。你说他扎哪儿不好，非得扎我这张脸，像我这么漂亮一张脸毁了多可惜啊。秦锦城，你说是不是？ 你很在意？ 你不在意吗？ 秦锦城拿着消毒棉的手一重，雷蒙啊了一声。 该意的，我刚刚说的话你全没听进去是吗？一个男人这么在意脸做什么？ 雷蒙缓过劲来，咧着嘴乐，人往秦锦城的方向凑了凑。 那你倒是告诉我，我应该在意点什么？ 秦锦城原本就是一手托着他的脸，一手拿着消毒棉，本身就离得近。雷猛这一往前凑，两个人的鼻尖的距离只有差不多半个手掌那么宽。雷猛说话的时候，呼吸尽数喷在秦锦城的脸上。男人的动作一顿，眉头揪成一座小山，人往后退了一步。 你晚上吃了多少蒜？ 秦锦城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呀？ 男人睨了他一眼，又说道： 把我熏晕了，可没人帮你上药了，这个点是叫不动症结的，要不然就只能去医院了。外面那么大的雨，再一通折腾，我估计你那伤得感染。 别说别说，恶不恶心？我不开口了，成不成？赶紧的。 他要去刷牙。他明明记得他晚上没吃蒜来着，这仔细一想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啊是被秦锦城给耍了。 秦总可以啊，才几个回合就学会反击了，怎么耳朵尖不红啊？ 你这伤注意点啊，说不定不会留疤，也没多深。 什么叫没有多深啊？扎下去的时候很痛好不好？哎，秦总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感情扎的不是你啊。 从小到大半点伤没有受过的雷少爷，最近的血光之灾已经够多了。 哪儿经得起这么一刀啊？